好，翻过嚟今个星期嘅经会天下啦，咁啊，第一样嘢梗系要恭喜啦吓，咁、啊、我哋嗰、那个对嗰个后市嘅前瞻系相当准确嘅吓，咁 啊， 虽然我哋都有转态 ，OK， 不过转啱咗系估佢会退市嘅。咁录音室入边咧，咁啊有安东尼喺度啦，咁亦都邀请到阿威廉走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去讲下噶股市嗰方面、那个宏观个走势啦吓，咁啊睇下点样样啦，系咪？咁啊其实咧咁啊，对于上个星期嗰、那个吓。啊市況嘅走勢咧，咁完全喺我哋意料之中啦。咁啊，都係象徵式咁嘅退市啦嚇。咁、啊、嗰個匯市亦都係喺我哋嘅 range 之間，係咪 Anthony 啊？ 嗱，其實上個禮拜所俾嘅 range 嚟講咧，就大致上都係咩嘅，大致上都啱嘅。咁啊、唯一就係話個英鎊中途嘅時候咧，就去飆上去嗰個強勢咧，就可能同我哋嘅 range 嗰度相差都差唔多100点啦。咁其實亦都係意料之外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嗰個 range 嚟講咧，其實上個禮拜即係每一隻 currency 嚟講咧，都叫做準確嘅。 嗯。 啊，咁叫做拖奶啦，即係如果有聽到我哋個 range， 亦都有跟入市嘅話咧，啊，都應該可以揾到餐硬嘅。 係，再講多次啦，咁我哋而家咧個 range 咧會擺喺 William Forest 嗰度啦，咁樣因為咧 William Forest 始終係一個有收費嘅網站。咁啊，佢哋咧任收費，咁當然提供翻一個質素嘅資訊俾佢哋啦。OK， 咁如果大家網友咧真係好想去知道啊安東尼嗰個匯市前瞻，或者係啊 William 啊就即時嘅指點咧，係啦，咁樣樣咧就可以去翻 William Forest 嗰度咧登記翻做翻會員。咁基本上咧你炒一轉咧，那個會費已經翻嚟㗎啦，啊，所以其實冇貴嘅啫。OK， 係啦，佢跟住個 range 炒啊，咁啊，所以咧根本上就係一個大贈送嚟嘅啊。 冇嘅，咁其实我哋都系咩嘅啫，因为比较个市方面嚟讲，我哋叫做比较贴啲， 系 啊，即系个市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啊，嗰啲 range 即系点样走法啊，咁即系我 即系我哋呢边提供嘅免费嘅资讯啦，吓一个礼拜佢由于资源关系做一次啦，咁嗰边咧系好即时嘅，咁因为佢就系一个professional 吓、专业嘅服务咁样样，大家有咩问题咧，可以透过佢哋嘅 chat room 即时问 William 或者安东尼。个市况点睇啊？吓、啊，咁、啊、我而家揸住点沽啊？咁啊，即时就了解翻噶啦，系啦。咁啊，卖完嗰边广告啦，咁啊，再讲翻啦。咁啊，今上个礼拜咧，咁啊，伯南克啊，退市100亿啦。咁其实嗰、那个呢、這个后市对嗰个未来嘅啊宏观嘅市况系点样睇咧？咁样啊？ 其实啊，我亦都我哋意料之中啦。因为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话事前已经系有少少嘅蛛丝马迹啦。就是聯儲局是會真的開始退市，但是我們其實都講由初我們覺得就不會退市，到上個禮拜我們講的時候都講就是說應該是有 50% 機會呢是會退市的、啊、最主要原因就是說、啊、他在即美國的數據是好了啦，很明顯也都沒有聯儲局裡面有一些官員呢就走出來講話的時候呢、啊、其實也都是有少少的轉態，就是一些一向都支持 QE 嗰啲嚇，咁、啊、亦都走出嚟講嘅就話啊，其實都可以啊，即係根據嗰個就業數據啊嚟退，即係行出一小步喎、啊、咁。即係其實呢樣嘢嚟講，我哋亦都係覺得係應該啊向大家提示咗噶啦，因為由伯南克喺五月開始講話 taper 開始啦、即係個 tapering 開始啦。啊，講退市開始，佢嗰陣時講咧就係話年底咧，即係年底之前咧就會開始退市，到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啊就會完全停止買債。啊，咁但係中即係嗰陣時，大家都已經係覺得就係話啊，去放風出嚟咧，就已經係俾個市場開始去消化佢呢個退市嘅信息噶啦。 係。 啊，咁只不過中間咧就因為美國個數據曾經有一段時間，即係喺八月、九月、十月啊嗰段時間咧。啊，其實真係出嘅數據咧係比較曳啲，啊，咁大家就開始質疑咧，就係話究竟啊聯儲局係咪有咁嘅條件去退市咧？咁啊，我記得就係話喺啊八月九月嘅時候，就算係個就業數據，亦都係非常之差嘅，啊，咁亦都啊其他嘅數據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咁我即係啊，大家都覺得就係美國係冇咁嘅退市條件啦。咁但係，好神奇地咧，即係唔知真定假啦。嗱，美國近期嘅數據咧出翻嚟咧，其實已經係好翻好多。即係你見到啦，嗱，譬如好似個 GDP 咁，啊，佢退市之前就講咗第三季咧就升 3.6% 增長嘅， 嗯， 啊，咁上個禮拜五更加將嗰個增長率咧就調高到 4.1% 添， 嗯， 啊，咁即係話佢個經濟增長冇問題啦。咁而譬如話佢嗰個就業數據嚟講咧， 即係聯儲局係好睇呢一樣嘢啦，我哋都知道退唔退市。啊，亦都好神奇地咧，由 7.3% 咧。啊、跌到落 7% 嘅五年新低嘅， 唔係問題，所有嘢都好神奇先，你覺得係有點奇怪啊嘛，係啦。 咁、啊、即係其實我係上個禮拜已經講就係話，其實佢退市機會已經係啊喺翻度噶啦，咁亦都叫做咩啦，亦都叫冇講錯啦。啊，咁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點解佢會咁樣退市咧？就係、是、話啊，第一，伯南克已經啊就嚟退任啦，佢喺做到明年嘅一月嘅啫嘛，即係就有一個月鬆啲啫嘛。 係 啊。咁佢喺啊喺佢退落嚟之前咧，就有兩次嘅議息會議，就係話喺12月，即係啱啱呢上個禮拜嗰次啦，啊，同埋另外咧就一月底有一次啦，係啊，咁而一月底嘅時候咧，你要面對一個財政懸崖，即係啊咁美國嗰、那個啊共和黨同民主黨究竟可唔可以就嗰個債務上限即係放寬嗰度咧啊達成協議咧？咁呢個一個變數，即係太接近啦，因為二月五係個 deadline。啊，到你一月底嘅时候去联储局议息嘅时候，你应该一月29、30号咁上下嘅，啊，咁已经系太迟啦，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伯南克既即系亦都系希望咧，就能够信守到自己嘅承诺啦，就系话佢五月嘅时候讲个退市，喺如果系有即系条件系可以做到嘅时候，我相信佢亦都唔会将退市呢一个任务咧。啊，留即系呢个叫烂摊子咧，留俾佢个接任人 啊，郑德耶啦。咁啊，终于保持佢个名誉啦。 系啦，冇错啦。咁仲有第三样嘢咧，就系、是、话其实点解我觉得佢会退市咧？就是、因为其实啊，联储嗰个啊 balance sheet 咧，即系佢嗰个资产负债表咧，啊个规模其实已经系膨胀到去40,000亿嘅楼上噶啦。 嗯。 啊，咁你相比起佢退即系金融海啸之前喺2007年嘅时候咧，咁啊，聯儲局嗰個 balance sheet 咧，嗰個規模只不過係唔夠10,000亿，係8,900几亿嘅啫。咁其實已經係增加咗4倍有多咯。咁即係可唔可以無止境咁樣落去咧？咁我相信，如果佢個 balance sheet 即係雖然你係可以去印銀紙去啊，或者美國係可以去咁樣去發債，即係無限量發債咁，但係你要賣啲債出去，你都要有人信嘅。咁而且就係話你。啊，聯儲局嗰度你個 balance sheet， 如果你咁樣膨脹法嘅話，始終到你第日想收縮翻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會比較困難啲。 即係實體經濟同埋嗰個啊、那個貨幣嗰、那個量咧，係完全係啊唔係一個平衡嘅。OK。 係啊，咁所以我啊聯儲局其實去踏出呢一步，其實係啱時間嘅。即係 話咗啲咁講，假如你嗰、那個我哋係征服咗月球同火星，咁呢個咁嘅數字咧都合理嘅嚇。咁、啊、可惜唔 係。係啦，冇錯啦。 啊 啊！咁其實上個禮拜嘅即係大致上個 range 嚟講都同我差唔多啦。咁譬如好似我哋嗰個 Euro 咁，其實我上個禮拜俾個 range 咧就上限係13780嘅。咁佢最高都係去過13800嘅11啫嘛。即係你如果喺嗰啲位你走去沽嘅，咁如果以上個禮拜五個收市價136嘅71嚟計咧，咁其實你都有個即係有百幾點嘅 profit 啦。即係最多你都係捱20-30点。 係 啊。咁其他嘅 currency 亦都係大致上都係同我哋嘅 range 一樣差唔多啦。咁唯一咧就可以講就係話嗰個啊磅曾經反彈到1.64/84咧，就有少少出人意表啦。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咧就係話英國出嗰個就業數據咧係令即係亦都係好得令人驚奇嘅。佢嗰個失業率咧就由7.6% 跌到落7.4% 嘅。咁呢個一個4.5年新低咁。啊！如果大家啊有留意個匯市嘅話，都知道就係英倫銀行佢嗰個行長阿卡尼咧，佢講過就係話，如果失業率係落到7% 嘅時候咧，就會有即係佢就會有條件去加息噶啦。咁如果佢而家已經由7.6% 跌到到7.4% 嘅時候咧，啊咁市場亦都認為就係話，可能英倫銀行佢嗰個加息嘅時間表係會比預期嚟得快咯。啊，咁所以亦都係即係炒加息呢一樣嘢咧，就令將個英鎊咧推咗上去。咁但係英鎊最後嚟講都係冇乜力㗎，即係上到上高嗰度，兼埋就話美國一退啊落實退市嘅時候咧，其實個鎊亦都係喺高位嗰度回翻落嚟嘅。咁喺上個禮拜咧就收市咧係1.63/27啫。啊，咁即係如果跟翻我哋個 range 嚟講，啊，當我上高個 set 個 range 係一個頂係1.6380啦，咁。你如果真係入市嘅話，咁你都係捱100点咁上下，咁其實最收尾嚟講，啊，到收市價嚟計，咁你其實亦都係有利可圖啦，都係有 profit 啦，帳面上。 嗯。啊，咁其實咧嗰、那個啊，由於係退市嘅關係啦，美元咧都會 逐步变强噶啦。 是啊，咁零零舍舍上个礼拜比较弱嘅咧，我哋见到就系话都系个 yen 同埋嗰个澳洲纸比较弱啦。啊，个 yen 咧就最高曾经见过咧就104嘅64啦。啊，咁其实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咩啦？啊，第一就系、是、大家开始啊，即系大家憧憬咧就系话啊日本央行系会有啲嘢做出嚟，因为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系日本央行议息嘅。啊，咁亦都估咧，就係話安倍晋三咧，佢出嚟講嘢時候，禮拜四出嚟講嘢時候咧，係應該會有啲嘢咧，就係話俾一即係話安倍第三支箭嘅實質內容咧，係會有更加詳細嘅闡述出嚟嘅。啊，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咧，就係話啊，日本央行咧，亦都啊，無論係買債規模啊，或者係個息率，亦都係冇變啦，即係話一對個經濟前景個睇法嚟講，都係冇變啦。啊，咁而安倍嚟講咧，亦都係冇。啊，有即係太過詳細嘅內容出嚟啦，咁所以其實個 yen 咧就上個禮拜去到104嘅64之後咧，啊，亦都係啊收市嘅時候落翻去104邊咯，啊，咁嗰個 yen 嚟講咧，就我覺得就係話啊，暫時嚟講，去今年年底之前咧，就應該都係過唔到105個關口嘅。吓、啊，咁最啊，去比較大嘅阻，即係個美金嘅阻力，或者係嗰個 yen 嘅支持咧，其實係喺105嘅25。啊，呢、這個係咩數字咧？其實呢個數字咧，就係話喺07年高位啊，07年嘅時候個 dollar yen 係見過1244嘅。 係啊， 咁2011年嘅時候咧，佢個低位咧就7531嘅，即係個呢個 record low 啦，即係 dollar yen 嘅啊。咁佢如果由1012414跌到落75.31咧，如果係以技術 technical 嚟講咧，佢反彈61.8% 嚟講咧，咁個就係啱啱就係105嘅25。啊，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暫時嚟講，即係匯價始終都唔會話直線咧，直線上或者直線落嘅。即係雖然我都係仲 係咁樣去咯， 冇錯啦。雖然我都仲係比較睇淡個 yen 咧，咁但係我都係覺得就係話喺年底之前咧，個 yen 應該仲可以守得住105嘅。咁暫時嚟講，啊或者啊個 range 嗰邊透露少少啦，反正年尾叫當送聖誕禮物啦。啊，我覺得就係話下個咧，即係今個禮拜個 range 咧，啊應該都係103嘅20到104嘅80啦。 大家聽住啦 嚇。啊，咁另外一個比較弱啲嘅 currency 咧，其實就係澳洲紙啦。咁我哋都知道就係話澳洲。啊，央行个行长啊 ，Stevens 咧，即系史提文斯咧，佢一而再咁走出嚟讲，就系话啊，嗰个啊澳洲纸个合理水平，即系令到佢舒服嘅水平咧，其实系喺85嘅。 系 咁，所以我见到就系话佢呢啊跌穿咗90之后咧，其实而家嚟讲佢都冇乜力上翻去。就算系个 dollar Swiss 上到上个礼拜都见过90，咁但系个啊个澳洲纸系。最高都系見過89嘅69嘅啫。 嗯。 啊，咁短期之內，我仍然都係覺得就係話個澳洲紙咧，就唔好亂咁搏反彈啦。即係啊，除非真係好低啦。如果你譬如話跌到落86啊，或者86.5、86.5啊嗰啲位，你都仲可以考慮。但係呢個唔係咁短期事 啦。亦都係啦，未達到嗰個政府要求嘅通脹個目標啦。 係啦，冇錯啦。咁、那個澳洲紙我都仲係睇弱嘅，因為你知道就係話啊，如果當年啊，中信泰富如果係啊個澳洲紙見到啲咁嘅位，其實佢都唔使搞到咁大鑊啦。咁即係所以話呢個位其實嚟講，我都覺得啊，同意阿 Stevens 講，即係阿斯提文斯講咧，就話喺接近90呢啲位嚟講咧，個澳洲紙其實都係高估咗嘅，有少少。 嗯。啊，咁反而個樓紙係咪跟隨澳洲紙咁樣去發展咧？嚇、啊！ 嗱，樓指嚟講，佢唔係跟澳洲指，反而佢有機會咧，就同個澳洲指咧係背道而馳嘅，因為 反嘅 啊，係啦，第一咧就係話澳洲咧就仲會有機會減息，因為佢如果係要令到嗰個澳洲指咧跌到落85嗰啲位咧，咁我相信澳洲央行咧啊會不惜再進一步去減息啦，啊而達到嗰、那個將個匯率壓低嘅目的嘅， 嗯 啊，咁但係咧喺新西蘭央行嗰邊咧就另一回事，因為新西蘭亦都喺最近一次嘅議息咧就係冇錯啦，佢亦都再重新講咧就話明年上半年咧會有機會減息，即係會有機會加息啊。咁你見到就係話澳洲紙嘅息口同埋新西蘭咧，即係樓紙嘅息口咧，其實係大家係啱啱一個係有機仲會有機會再減，一個咧就應該係再加翻上去噶啦，開始加翻上去噶啦。 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係中長線嚟講咧，個啊奧斯尼斯倫咧都應該係跌嘅，即係個澳洲指都仲係比應該比個啊新西蘭即係紐指咧係弱啲嘅。嗱，加指方面咧，就其實加拿大咧就可能去轉弱嘅原因就因為話咩咧？因為啱啱呢次嘅議息會議嘅時候咧，啊就講話啊，亦都可能就係話冇唔會短期之內唔會加息住啦。啊，咁但係我覺得就話個加指亦都唔會話直線落嘅，即係你譬如話好似個油咁，佢跌到落92.93嗰啲位，咁上個禮拜五都蒲翻上去99，即係99樓上收市啦。啊，咁始終嚟講。啊，加拿大如果美國經濟好嘅話咧，對加拿大應該都係受惠嘅。而嗰個油價，如果譬如話即係企得話，即係喺啊而家暫時嚟講，我覺得佢都應該係喺93-103之間啦。咁如果佢接近上限嘅話，對個加指亦都係有啲幫助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加指如果你係喺107樓上嚟講啦，啊其實唔驚買翻啲咯。 嗯， 啊，即系我虽然我都觉得加指即系你嗰个反弹空间有限啦，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啊喺107楼上咧，你买起应该冇问题嘅，啊咁或者加指我哋都俾埋 range 咧，就系话如果系今个礼拜我睇都系话，啊107.20会系个顶咯，咁下低嚟讲会有机会落翻去105.40咯，咁而家我哋都知道即系而家距离。啊，2013年完結咧，係唔夠10日噶啦，即係剩翻8日咁上下，9日咁上下啫。啊，剩翻個禮啊，咁如果係正常計咧，個匯市都應該係比較靜啲嘅，因為大家都無心入市啦，又會有啲咪有個聖誕假期。啊，咁如果譬如話啲銀行啊，或咩嚟講，你輸或者贏咧，即係其實已經大局底定啦，即係輸嘅明年先再追咯，而家你追到。想入去再追嘅話，其實都已經冇對手嘅啦，即係人哋贏嗰啲都費事同你玩啦。講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就匯市今個禮拜嚟講咧，係會比較偏靜嘅，因為其實所有主要嘅大事其實都已經過咗啦。啊，咁你譬如話最後一個大事嚟講，應該就係話聯儲局議息啊決定嘅究竟退唔退市咁，其實喺上個禮拜亦都係已經塵埃落定啦。 嗯， 啊，咁所以今个礼拜嚟讲咧，再夹埋嗰个圣诞假期，咁我觉得就系话，啊，个美金唔会话有乜嘢太大嘅突破噶啦，啊，咁应该都系悲上上个礼拜个 range 嚟讲，即系你再一啲少少嘅调校，其实都应该系今个礼拜个 range 嚟噶啦。咁嗱，啊，或者好多人都有兴趣啦，就知道想知道就系个 Euro 究竟系点样睇啦，咁。其實個 Euro 臨啊上個禮拜升到上去1.138嘅，即係曾經應該係見過1.138嘅，1.138嘅11嘅，啊咁後屘咧就碌翻落1.3671啦。咁其實咧就我哋知道就係話啊歐元區嗰方面咧，其實佢個經濟好咧，其實都全部都係睇曬德國嘅。啊咁啊，就算係魯爾即係個法鋼咧，其實都已經係完全跟唔上。再加即係佢嗰個經濟，即係如果係嗰個強弱懸殊咧，係咁咩嘅話咧，其實對於歐洲央行嘅貨幣政策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好艱巨嘅工作嚟，因為你知道就係話，其實而家歐洲央行嘅貨幣政策係一條褲係咁多個國家一齊著嘅，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有啲真係話有通脹嘅，即係有通脹，而其他啲係面對通縮。啊，或者係一個國家嘅經濟增長強勁，而其他嗰啲係弱嘅話，咁究竟佢用唔用個低嘅啊息率好咧？用唔用即係譬如話佢會唔會話咩咧？即係會唔會考慮話真係走去印銀紙好咧？咁即係其實對於歐洲央行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咯。咁而上個禮拜五咧，啊標普亦都係將歐盟嗰個長期評級咧就降，即係由三即係掹剝柴啦，就由三條 A 啦。就降咗落 AA 加嘅， 嗯， 啊，咁其實呢樣嘢亦都講俾我哋聽，就係話其實歐洲啊好咧，歐洲經濟好咧，其實都係比較表面咯。歐債危機其實係咪真係已經過去咧？咁啊，我覺得就話暫時嚟講，可能嗰個掃落地氈底，而嗰、那個啊個地氈係即係鋪得幾靚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就唔會話即係未話啊歐債危機嗰個走翻出嚟啦。咁是不是已經解決了呢？我亦都不是咁諗咯，因為你係即係有個別嘅國家係已經係走出咗個困局，即係好似愛爾蘭咁啦，咁佢已經唔需要再需要嗰個國際嘅援助啦，啊，咁但係其他嘅國家，你譬如話 法國有個危機喺度啊，咁而意大利啊同埋嗰個西班牙啊、希臘啊呢啲咁，其實佢哋都仲係喺水深火熱之中。 嗯， 啊，咁好似嗰個西班牙咁，佢嗰個失業率都仲係喺26% 咁上下嘅，咁即係點好啫？講真句， 咁其實就唔知啲人點生活嘅，永遠嗰啲失業率咁高，咁攞生活救濟啦，係咯。 啊，咁其實 S&P 即係標普去將佢嗰個長期評級下調咧，其實最主要嚟講都係講話佢嗰個預算，即係預算嘅談判咧，啊就唔係咁容易達成咯。咁變咗就係話，其實係好多個國家咧，去想使錢就冇又冇錢，想慳錢亦都冇地方啦，即係冇地方可以俾佢節流。 啊， 呢個係一個遲早會再爆發嘅另外一個危機咯，喺我覺得就係。OK， 其實嗰個危機都仲喺度咯。歐洲嗰方面，我覺得就係話，只不過就係睇下幾時再爆發咯。咁所以對於個 Euro 嚟講咧，我覺得就係有少少忌之刺耳咯。啊，即係佢會唔會話有機會再創新高咧？我相信都暫時嚟講都唔會噶啦。除非佢嗰、那個歐洲國家嘅經濟真或者法國嘅經濟咧，真係喺其後嘅數據出嚟咧係有起色嘅話咧。 嗯 咁我先至Euro 仲會有上升嘅空間。如果唔係嘅話，我喺未來嘅日子，即係話或者今年餘下嘅日子，或者明年咧，咁我覺得都係個 Euro 咧，應該都係唔會話有幾大嘅上升空間嘅。 Okay. 好，咁今個星期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去聽下安東尼確切嘅各個貨幣嘅匯市前景咧，就去翻 VM Forum 啦。